啦，咁不如讲下呢个动漫节啦。今次真系讲香港啊，唔系圣地牙哥啊，香港动漫节。 系， 因为大家净系讲动漫节，有时都唔知讲边个动漫节。系啊， 同一时期两个。 冇错啊，今次我哋系讲会展嗰、那个系咪？ 系啦， 香港动漫节。 仍然会展，咁仍然系嗰扎人搞啦。咁你问我以往动漫节都即系有若干嘅问题啦。咁啊，今年嘅问题都浮现啦。咁因為咧，今年佢改叫有啲新制度。第一咧，佢就係不嬲禮拜六日咧，佢上面咪有個叫做地攤式咁樣，佢又唔係叫地攤嘅，佢有個名嘅叫創天。 啊！我哋講呢樣嘢之前，我想問一問先。 係，請講。 你入場嗰時多唔多人啊？ 嗱，係正常好多人，所以我係 second hit 嘅。因為我第一次正常，我應該兩三點嘗試上入，但我離遠見到嗰條人龍，佢嗰個crowd control嘅處理，我相信我入得去咧都係等於五六點，咁我倒不如五六點先入。咁於是我就同老婆咧去咗食咗個好靚嘅日本餐，咁滋滋油油攤一攤，咁我實行咗呢個制度係 OK 嘅，因為到我五點半行入去咧係完全唔使等，我入到去都係五點半。 因為我就六點零七點鐘去嘅。 咁都 OK 嘅，應該係嘛？ 冇人排隊嘅。 係啊，你應該直入㗎啦，因為我五點半後都差唔多一條直線㗎啦。咁但係之前係好恐怖嘅，係啦、啊，即係如果你睇翻呢個網民講啦，或者我有啲 friend 影相，佢兩點零鐘係已經翹到去差唔多華茂咁滯咯。 哦、 即係成個 loop 咁樣， 我覺得今屆係比較少人去嘅，唔知點解我咁。 咁、我又嗱，我如果第一首日嘅情況又唔係喎，首日又好開心喎，即係第一日啦講緊，係啦。咁、我唔知道可能係咯、可能個時間 有限量嘢賣咋。 佢有一來咧，一來佢都幾多限量嘢賣。咁嗱，限量嗰啲我冇冇。 今次個有個新制度啊嘛，就先前喺麥花粉球場就先登記咗， 係 幫咩面孔識別系統嚟。 冇錯，即 係驗 實名制驗樣，係啦，簡單嚟計，其實佢打擊到嘅，係啦，實名制驗樣打擊到， 打擊到嗰啲排隊黨。 咁佢實情變咗啲人真係喺麥花臣排一次啫，佢到已經摸咗個籌啦。譬如你係四號，咁佢就 guarantee 你嗰朝，佢都唔使話咁早啦。你嗰朝你可以譬如九點去十點鐘開門啦。咁佢可能你呢啲位頭籌飛都要早啲入嘅。咁可能佢夾你九點鐘，你去到佢有指定位，你就真係排第四。咁你變咗嗰朝你唔需要之前又要排到鑊啊嘛。咁實際佢都係排麥花臣一鑊嘅。 可以排到翻你攞籌嗰個 number。 係啦，就一定 guarantee， 因為實名兼認樣face detection 都冇得走啦。咁所以啲南亞裔冇得排啦。咁嗱，呢個問題叫解決到，咁但係唔係解決到，係啦。咁但係解決到咧，佢呢個制度佢淨係貨做動漫節啊，佢冇做到呢、這個上面嗰個五樓啊，即係意思係咪五樓三樓個叫做佢有個名嘅，即係我哋以前叫創意地攤啦，佢而家叫做咩創天？哎呀，我都唔記得，我要畫翻個名 字。唔緊要啊，係咯。 系啦，即系 嗰个搬咗过去，系啦。 系啦，搬咗上去啦。咁上面都越做越大嘅，你问我。咁啊，即系除咗地摊，系叫创天综合同人制，系啊，咁嘅名。 因为我冇上过，我冇上去呢度噶。 嗱，因为上面其实咧，佢系一格格，你遇个感觉上面就等于好似 Comic World 啦，即系个设计一格格。咁上面其实以往都可能即系档摊都系属于个人嘅。咁但系而家其实唔系嘅，佢上面都因为有下面其实好贵租嘅，即系如果你有租。看書展、動漫節呢類嘢，佢係零零舍舍超越市價四五倍嘅，即係書展講緊書展喎，107,000人次經過嘅鋪都係講緊可能三四萬蚊七日，咁動漫節可以係十幾萬，但係得五日咯。即係佢個價錢不嬲係超現實嘅喺動漫節，咁、動漫節嘅 concept 不嬲，所以就話佢嘅陋習不嬲係冇改變過㗎。佢就覺得就話冇啊，因為我大咯，我係全港唯一即係叫做走呢類動漫星。最多人嘅， 咁但我又點解會見到有時賣下相機啊，啲唔拉加電視機啊，咁嗰啲都嘥十幾萬擺嘅。 你話動漫節入邊唔係要㗎？你動漫節一定要，因為佢做 brand 啫。咁其實你見動漫節入邊都唔會好多，唔少好似書展咁樣，書展開始好多人都有得搏㗎嘛，即係啲無厘頭嘅嘢都 會。賣嗰啲攬枕嗰啲老番嗰啲都係俾呢個價嘅。 係啊係啊，肯定。咁但係問題係咁講喎，我嗰陣時認識，因為我都有擺過。有一檔咧，專係喺動漫節嗰度就賣嗰啲毛公仔啊、攬枕啊，跟住玩咧夾公仔咧。喂，佢真係賺錢㗎！佢一日營業額我諗起碼過十萬， 係 嘛？ 係啊，佢不停收錢嘅其實。哇！我扯啤住佢廿蚊、廿蚊、廿蚊咁係咁執㗎，所以其實你中咧賺錢㗎。 喂，嗰啲毛巾仔好 cheap 噶咋，即係喺呢度唔講嘢啦，即係總之成本唔高，食到個位揾到塊錢噶。 嗰啲深圳東門嗰啲 係 啊，你冇睇佢，即係嗰啲攬枕類啊，賣咩啊，死神面具嗰啲咧，喂物物啊，賣啲刀刀劍劍咧。嗱，不過佢曾經有段時間就好多檔咁樣做，咁啊可能分薄咗收皮啦。咁啊，今次又唔係喎，今次因為佢可能即係一來貴咗租啦。二來就可能又開始以為歐啦，咁我見買刀刀劍劍一檔嘅啫，咁嗰檔又幾好生意喎，好多人揸住把劍出嚟走嘛，即係又揸木劍咁樣，咁你預即係其實 OK， 即係你自己計數啦，我成咁諗，咁總之佢貴嘅，總之佢與以往別人嘅展覽佢一定係貴嘅，咁同埋講翻頭先就話佢咁變咗，因為貴，啲人就會調翻轉，譬如你當係纖薄。即係我嗰個中意嗰個咩鐵寶機械人，或者可能有啲 brand 啦，可能啊你當今晚打喪屍嗰個 board game， 其實佢都唔會喺個正下面一樓度擺，佢都係上面租一格嘅啫。咁上面就你當一張台，咁佢好似 CW 咁咯。咁 CW 都唔平㗎嘛，佢一張台500。 你就係話上咗嗰度話同人嗰度啦。係 啦，就變咗上咗上面。咁所以而家上面都叫做有啲 commercial， 唔好話 commercial 化，即係咁你都好難講嘅。 唔理你 都賺錢嘅。 你 band 帶夠 cheap， 你都係擺喺度嘅。 係啦，咁總之上面佢唔係一個 proof 咯，即係佢唔係一個攤位咁樣嘅形式嘅啫。咁啊俾張台你自己搞掂，咁你一樣可以有裝潢嘅。咁所以上面其實咧都有限量嘢，咁但係啲人就可以鬧啦，佢有搞呢個實名制就係、是入場就到萬戰啊嘛，咁但係咧呢、這個同文制咧就星期六日先開嘅啫，咁禮拜六朝頭早咧一樣人哋係有嘢手賣喎，一樣有限量喎，咁啲人咪又要禮拜六晨咁早去咯，咁而就出現啦，咁今次又係出現有啲。因為佢唔搞實名制嘛，咁啊出現有南亞裔啦，又有啲飲管幫。 其實個搞手會唔會唔同人嚟㗎？其實 上面唔係肯定佢哋，即係都係零速啊嗰扎㗎咋。 咁啊真係奇怪啦，如果係咁。 咁而因為佢唔搞，唔係咁，我估佢可能冇佢輕視咗啦，即係佢成日覺得同文制咪到時咪放呢啲上去咪算咯，你都係玩嘅啫。咁但係其實上面都有好多呢啲即係叫做又係啲人會爭嘅手法嘢。咁啲人就投訴就話：喂，我朝頭早嚟到，明明之前得三個人嘅啫，咁但係到開波 咧，如果係咁，嗰同人制有咩特別嘢買？ 嗱，但係其實嗱，我又唔係好追呢啲，所以我冇乜資訊同大家講。 哦、 但係有嘅咁啲， 係啦， 即係各傳統範疇，可能有啲好出名嘅同文字，可能佢得十本嘅啫，咁有人要咁樣咯，咁 即係香港有啲咁嘅市場。 啊，有 問到咁仔細，我唔知啊，係啦，即係我交代個情況。咁啲人今朝啊報曬警，咁即係喺我 Facebook 嗰度鬧啦，又話喂無端端咩前面咁多扎人㗎，嗰扎人又好似特權人士咁樣，跟住又總之好似又疑似，總之又俾人霸位，咁啊擺低個膠袋又當十個咁樣嗰啲啦，咁啊總之啊咁樣搞到亂七八糟，但係上面又唔理，總之十點開場，哇啲人又衝上去，又亂七八糟咁樣，咁呢個就又咁啊衍生咗，咁即係衍生個問題就哇你真係搞實名制。咁你應該同人制，你禮拜六朝頭早要搞多次咯，即係三樓要搞一次。 驗乜嘢話？驗眼 嚇？ Face detection 直頭見樣，佢有個機 scan 你塊 面。即係唔係驗眼？ 唔係驗眼，唔係驗眼，點冇咁高科技。我覺得驗眼高科技啲嘅，因為而家咧你有啲 apps 咧，我都做到 3D scanning 啊，就咁即係 apps 免費都可以 detect 到。 咁呢個係咪即係好似 iPhone X 而家嗰個 開機係？即係等於 any emoji 嘅啫，其實。是啦，不過佢 any emoji 係擠咗落去 CG 度。 都冇嘅，你要咁整，遲啲人玩易容嘅啫，即係你度高一隻魔高一丈係咪？職業特工隊啊嘛，大佬。 唔係咁你又係咁句嗱，我就即係啲人開實名制嗰下，有啲人咧花心嘅，就話就搞咩有咩用啦？咪即等啲人原本要排一晚，你而家變咗排兩晚咁樣。 嗰個人係咩樣嘅？即係佢意思就係你 match 翻嗰個樣㗎啦。 佢喺旺角要 match 翻 咯。個個戴個 Visa 面具走去咪得咯？我第一個要 Visa 面具㗎啦。 我明可以戴配戴任何嘢咁咯，即係一定要實際面貌咯。 除非我個膠面具做到好真，你睇唔出啦 ，Tom Cruise。 係啦，你去到 MI 都係啦 ，Mission Impossible 呢個層次。 Mission Impossible 咁咪得咯。唔係咁，但係我又咁講嘛，成日話你做呢啲咧，但有 咗買限量嘢，原來 係啦，係有啲人花生㗎嘛。 下一集 Tom Cruise 就係去買限量嘢。 係啦，即係你實有人花生又話個制統啊，咁樣唔得嘅，實有人啲乜咁，但我成日咁諗咧，你一定要諗呢啲方法。嗱，任何制度一定有漏洞，但係問題你增加咗嗰啲趴街，即係嗰啲排隊黨嗰啲， 增加佢嘅成本， 佢計個數唔掂啊，唔做咯。我成日咁講，其實你買演唱會飛，其實你五月天或者你叫日本阿拉什嗰啲一樓都係俾人炒，佢最後搞到實名制咯。認身份證咯，日本國民身份證咯，跟住類似，跟住每次出入場真係認身份證咯，身份證就抹樣咯，咁佢係內， 但係你搞下搞下，你自然就你變咗冇得炒。咁或者佢然後佢又有啲制度咯，譬如你阿拉士嗰啲就係話會你有入咗個會，個會有啲手賣咯，你嗰啲啲飛係貴啲，但係就你係有個指定位置。咁嗰啲錢其實就即係我哋其實唔介意俾貴啲錢，但我哋介意啲錢，我哋最後我唔係俾咗黃子華嘛，我唔係俾咗五月天嘛，我俾咗黃牛黨啊嘛。咁我心谂我捧五月天嘛，我一萬蚊俾五月天，我有錢，我中意排第一位，合理。大家俾一萬蚊，我有九千蚊俾黑社會啊嘛，咁我條氣唔順啊嘛，咁所以我即係睇呢個制度， 同埋 先咁解咯。 開唔到 show， 開唔到 show 退飛嗰陣時我係退足啊嘛，但係俾黃牛嘅時候我退翻真係飛錢咧，啲錢俾黃牛代咗啊。 哦，系啦，即系有衍生呢啲問題咯，咁所以我覺得你香港點解呢樣我真係講啦，我自己都即係叫做， 咁我記得嗰時奧運定唔知啲咩嘢，即係總之嗰啲球賽咧都係有話係要跟人嘅，即係其實係唔可以轉售都唔 係啊，因為實名制先唯一係可以最有效方法打擊到你個叫門票轉售。 即係我買咗張飛，咁而家我去唔到，咁我係咪我唔好話我有冇買，我叫我 friend 去睇，唔好嘥張飛都唔得咩咁？ 照計得噶嘛，咁但係問題你要阻擋呢、這個即係炒賣入 面。實在嗰啲係一啲係有轉售賣錢嘅一個 情 況噶嘛，咁你冇辦法啊。係 咯。 真係冇辦法。 即係你我明 戲院嗰啲係。 係啦，咁你戲院就因為佢成日咁講，戲院就話佢其實係好多場次。你好多地方選擇，咁你照計理論上戲飛唔會炒戲㗎嘛？ 係啦， 而家係啦，即係又係咁樣。我成日咁講供同求嘅啫。咁你接電影又調翻轉，佢都恨不得你炒啦，因為 買黃牛飛喺戲院門口。 係啊，同埋，如果你話有一間有一套戲無端端又話嗰啲南亞幫話，喂，我同你朝頭早排五千個兄弟幫你做撐你個雞頭，話佢女扮影啦，係咪先？咁你又唔同。咁但係你 嗰啲調轉啦，唔係黃飛去撐場啫，你 講。係啊，撐場。咁變。即係睇供求嘅啫，咁當你某啲位置發覺，即好似黃子華咁樣，咁黃子華供求控制得好，即係而家又話佢哋炒到咁曬，就因為佢真係加好多場嘛。啲人又計過佢後屘最後加埋場冇休息過，佢足足唔知27場定28場嘛。咁佢乘埋個人數，差唔多成接近30萬張人次嘅飛。咁你當你70-70萬香港人啦，即係唔計話即係大陸會吹雞落嚟睇啦。咁你都唔係人人俾得起錢或者願意睇㗎嘛，咁你除返照計個量就好多，係啦，咁變咗你咪炒囉，炒完之後咪後尾咪嗨嘢，咁樣囉，即係你一定有啲方法囉。咁但係香港個陋習就因為佢真係個既得利益集團太大，其實香港而家嘅科技用 apps 啦，用好多種嘢，其實都唔使好似而家咁昂居要去到城市電腦售票網朝頭早去排隊，又或者要大家咩10點鐘撳 F5 啊去 refresh， 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落後嘅做法。人哋譬如日本嘅做法咧，係你登記咗，跟住會抽籤，電腦抽籤實名制派飛俾你。咁你變咗你只不過係有個好長嘅時間，佢又唔會輕機喎，好長嘅時間俾你 log in 入資料啫嘛。你肯抽嗰啲人，你咪入咯。咁入到抽到你可以選擇要定唔要。咁但係要咧，你實名嘅，你冇得轉。去到現場，佢真係 check 你身份證咁。咁呢個制度其實唔係冇，我覺得。咁點解唔做？就因為來去就你即係你通利琴行同埋即係城市電腦售票網，咁你即係嗰個佢，因為佢個包售演唱會嗰個平台就佢哋 dominant 咗嘛，咁佢壟斷咗，即係正如你八達通，佢唔係話。 但係你去動漫節冇啊，唔使通利琴行買啊。 係唔使，唔係我意思就即係帶出個問題啫，即係你有炒賣，咁而家個動漫節個情況相若，你唔搞實名制認養，咁佢咪會有排隊檔咯，佢有排隊通話有會搞混亂咯。咁以往你問話第一個衝入去嗰個要排7日嘅，咁你真係排7日咗喎。即係意思真係7日喺度喎，雖然我估佢都有啲要食飯屙屎嘅，咁但係佢真係7日喺度。 係啊， 咁 我 收聲錢扎個營嗰度。 係啊， 有 真係喺度㗎，佢真係有張凳仔咁樣同啲警衛 say 曬 hi 咁樣，可能又同警衛講啲咩去個廁所咁樣。係啊，咁你諗下咁你幾唔文明嘅，都幾即係咪先？咁所以翻，我覺得佢有進步。今年咁，但係問題就同人制冇搞，咁可能佢又覺得。人哋冇咁虛陷，咁但係問題又唔係咯，即係事實亦都係引起爭拗，咁呢個打咗第一個波啦。 唔係虛陷㗎，可能佢根本冇人去嘅，啲人去就主要因為入面有限量嘢啊，嗰啲可以揾錢位啫嘛。 咁啊頂啊！ 其實你唔好啊，搞呢啲嘢咪得咯，係咪？唔好搞呢又真係冇人嚟啦，係嘛？ 係啦，咁但係又咁講，你商業運動咁佢即係商業活動，佢有呢啲咁嘅限量嘢好合理喎，我覺得即係都係促銷策略或者叫做 即 即係甚至乎其實佢可能佢都冇話特別限量㗎，咁你嗰、那個嚇、啊、可能阿黃子華佢擺一檔嘢喺度，哇！咁係人都攏埋去啦，係咪先？咁佢冇話搞限定嘢㗎，係咪先？咁呢啲你冇得講㗎喎。 咪但係佢有因為有限量先要搞到咁緊張嘛，即係點解會個頭籌咁緊要？就因為有好多真係好正嘅嘢或者好多優惠。 總之即係如果真係揸去行嘅人咧，就晏啲去又唔好過啦。 係咁一定嗱，我就話個攻略要避人流，我就所以我就帶出就咁樣。咁好似我哋咁樣五六點鐘入嗱，其實你又認真啦。 等咗好耐啦，呢個點樣入場？我哋聽到我哋都 好啦好啦。咁啊，然後第二個 point， 好啊，但我又帶出第二個 point 先。第二個 point 咧，佢今年改制咧。就係啲人咧，嗱，你入咧就一定要經一樓，然後先上得三樓。咁但係咧，上得三樓嘅人就只能夠離開，就冇得落翻一樓。嗱，呢個好嚴重嘅問題。嗱，以往就冇嘅，上年都唔係咁嘅。今年係玩咗呢個新嘢，佢就逼你啲人咧，叫做理論上即係個解釋就係咧，你行完一樓，你先好行同人制。咁行完同人制就拜拜，就that's the end today 啦。你如果你想翻兜落翻一樓咧，你要再買飛。 我去完同人先又唔落翻嚟啊！ 系啦，你又唔可以直接去同人咯。 奇怪， 系啊，一定要呼一楼，呼一楼一 A 再上扶手电梯。系啦， 咁你一逆流行咧，就会俾个棺材拍死你啊！ 系类似，咁啊变咗呢个制度好不满啊！咁因为咧咁样咧，其实啊，我啊花心嘅啫，但问题会导致个现场咧就会咧发觉今年咧喺个一楼现场系冇乜 cosplayer 嘅。咁點解呢？就因為咧，你咁樣嘅制度，啲人上咗去上面五樓，佢點落翻嚟？ 翻唔到嚟， 翻 佢落翻嚟要俾錢。喂，但係唔平喎，$35一張飛喎，而家佢唔係話書展十皮喎。喂，大佬$35，大佬你諗下你去兩次70嘅咧，一套戲嘅喎。咁啲人點肯抵？ 咁你保留啫。咁我有時喂調翻轉，我唔可以落翻去。喂，我頭先買樓嗰樣嘢，都想買唔得㗎。 啱啊！二來你我又調翻轉話，有時不如我約咗啲人喺上面，我喺可能五樓去影下相。咁可能咁我要上咗去先，咁但問題我未行一樓嘅，咁而家你個感覺就一定要行完一樓嘅人先可以行得上三樓，咁你個咁啊變咗你一來就講下啦，係啦，你可能會導致好多人就其實索性唔上三樓咯，咁我就咁嘅情況啦，因為我其實想上，但係唔夠時間，我一樓都未行曬，已經就嚟九點啦，咁我變咗我一定要決定犧牲，咁我變咗唔想三樓咯，咁以往我都會上去叫影下啲 cosplay 啊。花分下睇下啲同人嘢咁樣，咁雖然我未必買，未必支持，咁但係都會即係叫個人上嚟望下啦。咁但係你咁樣就，譬如我呢啲客就變咗趕走咗，我變咗上到去。咁而現場又冇曬啲 cosplayer 喎，咁我覺得即係今屆係最冇氣氛嘅，即係撞撞面冇喎。以前咗啲人咁樣，即係你話奇裝異服都好啊，奇珍異獸你當花分笑都好啊，咁仲有啲靚噶嘛，係咪先？咁你都會有望下嘛。咁今年咧變咗全部正常人類嚟嘅。咁正常人類好似喺商場行，即係好逼嘅商場咁解啫，冇曬啲 coser， 我都唔知係咪行緊動漫節嘅，咁會有呢個問題。咁呢個制度係永真 bad 啦。你問我喺個系統上，你書展更複雜，有咁多個科，一樓、三樓、五樓又連埋舊嘢，都可以任你貫穿曬啦。即係你話喺個閘嘅角度，或者個保安個交控操嘅流程，就一定做到嘅。問題係做唔做嘅啫。咁而家好明顯，動漫節就唔想做，佢就可能想屈錢咁樣。即係係啦，限你咁呢個 錢你屈唔到㗎啦，冇人會俾多次錢你放心。 係類似咯，咁所以變咗就係咁啦。咁即係呢兩大點就即係叫做最，我覺得最值得講啦嚇。咁入面嘅內容就嗱， 唔關入面嘅內容事喎，即係唔係套戲喐喎。 係啦，咁而家講入面內容啦。嗱，認真先嚟就揭秘咧，就大災難事咁就嗱你冇理，雖然個日風咧，啲人話佢有精神病 嚇， 咁佢係好妄想地覺得自己一定得。得唔得？咁你見佢啲訪問咧，佢都好有火嘅嗱，後生仔有火我嘆嘅，所以我真係買一本，係啦。 咩嚟？ 嗱，大災難師就係一本就係、是、即係薄裝港漫，其實薄裝嘅啫，佢實情嘅$20一本，不過咧就出咗一個叫《蒼藍特別版》，咁我去到現場我都想嘆佢$40嘅，咁但係就我去到現場買曬。即係蒼藍特別版已經受慶啦，咁你諗下，即係照計都應該佢雖然係傻傻地，但係發覺係得嘅。即係我覺得咧，起碼都嗱，即係你話今屆動漫節，你個本地作品有啲咩作品啊？冇，我真係冇，我介紹唔到俾聽眾聽。咁唯一知就有本叫《大災難師》咯。咁就因為 冇買到，結果冇買到。 我買咗，我未睇喎。 版哦， 係薄裝咯。 你當 記得攞出去聚會分享一下啦。 係啦係啦，俾大家睇下啦。咁但係又咁講，實情如果你要買薄裝咧，而家報攤度都賣嘅。 哦。 即係佢其實係真係出街嘅薄裝漫畫。 薄書嚟嘅咋？ 薄書嚟嘅咋？薄裝，不過佢薄得嚟啊，比正常薄裝厚啲咯。 咁即係點啊？即係未完㗎。 睇未完啦、啊，系啊，即系等于佢推出一本新嘅薄装漫画，咁、哦、所以啲人就话佢点解佢话佢傻就咁解，因为佢好有火，好有黑， 佢 搏斗得做。 咩类型嘅故事？ 佢系你当等于超神二色啦，即系以前嘅超神二色、啊、叫日系美型男仔打香港。 咁、哦、 样。咁而嗰个人系超人力者嚟嘅，咁我佢阿阿个，因为个。 即係你都未睇， 主編就叫一方，咁誒網上面有佢有好多佢啲訪問，因為大家覺得佢棍啊嘛，即係話咁樣好有團伙咁樣，咁佢就話咧，佢個願望就希望呢個主角咧係可以加入去做 Marvel 嘅，即係 Marvel 如果要打入香港、大陸市場。啊！將呢我呢個角色擠入埋入去 Marvel 我就完咗我嘅夢想咁樣嘅。咁你諗佢講得呢啲幾有火？ 乜先啦，係嘛？或者老師 啦。嗱，但係你問我個封面唔差嘅，即係個封面望落去都叫吸引嘅。即係你當有啲又係有起碼年青咯，即係睇到係一個年青嘅漫畫嚟嘅咁樣咯。咁 so far 係咪好睇？我唔敢講。 唔係風雲咩？ 聽唔到。 唔係風雲先至係最 hit 嘅咩？ 我唔知啊。 又拍戲喎、啊，聽講。 係，咁咧最主要古天樂授權啫。 咁其實今年動漫節佢哋有冇推呢樣嘢？ 冇， 冇提都冇。 同埋好似我嗱，我唔知道，真係要問問芬芬喎。我見唔到天下有攤位啊，冇啊。 天下有一個攤位嘅。 我有嘅，我。 但係就冇嘢，但係冇嘢賣嘅。 係冇嘢賣噶嘛，係咯，我就記得。 佢咩嚟㗎？佢擺嗰啲擺啲畫啊。擺啲舊陣時出過嘅產品喺嗰個展覽 的，廖思吟嚟嘅， 係啦， 係啦。 因為今年咧類似廖思吟嘢咧，即係我呢度都帶出個 point， 佢就開始咧本地嘅畫作咧已經提升到就變咗係俾人哋好似咧即係已經蓋咗棺啦。慎中追遠咧，就變成墓地咁樣。咁咧，本土嘅作品咧就全部為展覽嘅， 即係俾人參觀啫， 冇嘢揾作品 喎。 系啦，咁啊，譬如黃狼咧，又將佢啲乜鬼啦，又去想當年啦，即係咩神兵元氣一路賴落去啊，跟住嗰啲嘢擺曬陳列嘅。 一個當然佢哋嗰啲唔止係十幾萬，我恐防佢哋嗰啲係再貴啲嚟做展覽。 係啊，展覽啊，展覽。 係啊，真係展覽嗰個真係展覽嚟㗎咋。 係啊，展覽，但係嗰啲展覽咧唔係阿凌叔搞㗎嘛，邊使錢要自己搞㗎嘛，佢當活動嚟㗎嘛。 哦，佢 唔 係真係 做， 唔係佢 邀請佢嚟做 㗎。哦，咁啊另一件事。 係咯，其實入面都幾多類似依啲嘢嘅，因為咧以往我真都講，我其實去動漫節，我其實重點我反而我睇幾樣嘢。第一佢不嬲有個咩新星比賽㗎嘛，即係動漫嘅咩四格漫畫故事。原創故事漫畫比賽，咁另外有個咩動漫人贏，咁同埋佢叫上年開始咧，佢就拍咗一紮叫做玩具及呢個 IP， 即係一個 IP 畫 IP 嘅人嘅個展覽，佢就走一啲即係另類啲嘅好幾個人風格嘅漫畫，或者叫插畫，又或者可能去做一樣玩具出嚟咁樣咯，咁會有個獨立又有個咁樣嘅展嘅。咁今年又有，咁又規模啊大過上年添，咁我覺得嗰啲反而幾好睇咯。佢係即係每一個人， 佢嗰個位係大嘅喎，係。 係啊，佢入邊佢而家 IP 嗰個係大嘅、那個位係。 係啊，佢入邊就有啲靚嘅，即係佢又未必借全香港嘅，佢入邊可能係撚到啲台灣啊，或者可能係國外啊。咁即係叫望落去都幾靚。 識嘅，即係大家唔識嘅。 有啲識嘅，譬如 Vincent 嗰啲咪識咯。Vincent 係原創作，即係原人個原，原人真八戰嗰個。 即係當年鐵人兄弟拍。 係啊， 一個。 冇錯，即係有啲會識咯。咁有啲佢可能係嗰啲咩好得意嘅 IP 嚟嘅，即係可能佢畫一粒嘢，咁嗰粒嘢好 Q 咁樣，即係走呢啲插畫都有。 擺喺呢個位啊，我見到。 哦 ，OK。 咁所以都唔細㗎，佢有差唔多成二三十檔，咁就變咗嗰啲我反而係即係啲咁樣真係展覽類嘅嘢， 即係有創意啲啦， 係啦，即係就唔係話純粹得賣嘢同埋 game 咯。咁你知就不嬲啲 game 嗰啲圍咁打下 game 有電競 咁。有冇啲電擊嗰啲嗰啲咁嘅模型嗰啲嘢 咧？嗱，咁啊電擊開始不嬲都勁嘅， 有模型比賽嘅都 仲繼續， 係啦，都仍然有，仍然係咁猖狂，亦都攆曬埋去。咁我即刻都會講下。 我覺得係縮咗一半啦，我已經係。 係啊，電下咧少咗啦，已經。即係以往仲大啲㗎， 國外嘅作品係少咗好多啦。 死啦！唔通係我成日叫啲人唔好參加，所以少咗一半。 哎呀，都怪我啊！ 真係好少啫，今次淨係得兩條冷巷啫，嗰陣時多㗎嗰陣 以前三條冷巷㗎喎，都即係 三 位 啊。而今年係少咗， 而家一二三三行咯， 四個季咁就好似係嘛，四個季咁啊就好似就係得。 嗯。 哦。 咁啊。 咁要睇下。 但係我見 你發覺就係嘥時間係嘛，即係嘥咁多時間砌一隻嘢去，其實冇回報嘅嚇。即最尾都係鬥買得多咁樣嚇。 嗱如果係咁，我跳咗講先啦。 真係好多嘅 我原本最尾先諗講 咁 大 嘅。大家唔使嘥時間嘅，你買一棟模型砌碳式之場去參加咁，咁就贏 啦。嗱，我諗住跳講嘅，不過而家跳講先啦。其實我覺得今年高達又以往就真係不嬲都砌到好大件，就不停咁樣加啲手手腳腳咁噶嘛，咁我覺得今年咧有幾嚿我都 highlight， 咁我稍後我會擺翻上群組啊，張相。 你講 highlight 係你覺得好啫， 係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唔係佢 highlight， 係我哋通常 highlight 咗嗰啲咧係入圍都入唔到嘅 ，OK。 不過我見有幾個入圍嘅係幾靚嘅，今年啊。咁、 okay. 我講咗咩先啦？其中一個咧 已經有咗個入圍嘅結果啦。 佢有個叫做黐咗喺度入圍作品咯，但就冇分到半下季。係、 哦、 啊，有啊有啊。 有冇參觀嗰啲未入圍嘅更好嘅作品先？ 我有拉曬嘅，即係我最屘有特別嘅都影咗相，咁我就好難逐個影啊，因為都好多。 明當然唔會。 咁我見咗嗱有幾個 high 咧，即係我覺得可以值得推介，我擺上群組啦。有一個就阿基拉啦，我唔知有分喺邊度。佢就 阿基拉 系 高达，你讲 高达论变咗阿基拉， 佢架电单车 咁 样啊，好靓，亦都做得好型。 砌咗个咩电单车啊？即系 真系 砌噶， 红色咁，但系哇！ 即系佢用咗啲高达啲点， 砌咗金田嗰部电单车， 用高达啲点整咗个金田嘅电单车。 嗱，但我想知系咪一定要用高达点嘅？其实唔用高达件你唔知啊，你冇模型咪得咯，系嘛？我理解。 你唔知你当人哋傻啊，大佬，人哋嗰个大佬啲评判都做咁大佬。 即系佢一定要嘅，即系佢唔系话要你用第二啲嘢做个高达，佢一定要用高达嚟做高达，系咪咁意思啊？ 系。 即系咧，佢又冇话即系写得好清楚嘅，咁有人攞个盆景去都有，我见过。 系啊，我见好多都系噶。系啊，你谂个矿泉水樽都唔做。 泥啊，有埋泥噶 ，OK。不过佢喺嗰度咧摆一只即系咁即系塑造嘅东西上嗰棵盆景上面，咁我咪当系模型咯。我都見過人咁參加，當然係贏唔出啦。OK， 咁佢有冇話規定佢冇嘅？ 高達 佢有高達，佢個金田個駕駛者咪高達咯。即係 我見過人咧係用全膠板或者係成隻係自己起，即係自己猜出嚟，我都見過，但係嗰啲係入唔到圍嘅咯。 哦，明白。 即係佢冇話你要咁至參加得。 即係潛規則就係啦。 唔知高達組件我講嘅咁點？你既然係潛規則，咁我點會可以講俾你聽咧？ 明白。 係啦，即係我呢個都係我講咗好多次啦。呢個比賽 Adidas 搞嘅，或者 Nike 搞嘅。咁我會唔會話你著第二啲牌子入嚟，我會摟你？我梗係唔會咁講㗎。 明白。 咁但係你咪自己即係識路咯，自己睇路咯，係咪？咁你呢度其實係點咧？咁咪就話個潛規則就係你用嘅。即係你用唔係件啊，件係來可以有每一盒模型攞一粒出嚟啊嘛。 明。 咁我你見到係電單車係一架電單車啫，其實可能我係用咗幾十盒模型，每樣一粒嘢砌出嚟噶嘛。咁呢啲咪就係已經係嗰樣嘢咯。咁你唔係話一定要你見到好多隻手隻腳嘅，咁唔使嘅。咁因為你而家係用當佢 LEGO 咁啊嘛，你每一件嘢攞一啲零件出嚟，你先會砌到架電單車噶嘛。 好、 哦。嗱，除非你話佢本身嗰架係架是咩鬼啊？之前咪有架可以变电单车嘅嗰嚿个乜鬼啊？ 装甲骑兵，装甲骑兵。 唔系，跟谂标你有一架识变电单车，你话除非你话佢用嗰架嘢改少少啊，但系你一个人嗰架又唔系啊嘛，系直情成架自己砌出嚟嘅金田嗰架。 系啊，金田。 北大讲嗰架就系用好多高达。 冇错啦，其实佢根本同上一年啊。那個冠軍是異曲同工的嘛，即是你不砌人形，我砌架電單車啫，但是其實你咪又係用了很多盒高達砌出嚟咯，其實呢個真係你要參加香港嘅比賽，呢一個比賽啊，電擊嘅比賽，即係關鍵嚟嘅。 關鍵係咁，我 OK 明白。 係啦，咁啲人咁講嘅 ，OK 嗱，冇人證實過，但係次年年都係咁樣發生，即係咁啫。 明白，好。 即係好多年都係咁啦。 嗰啲作品都識路㗎啦，啲人都知道係咁嘅玩法㗎啦，都係咁樣做嘅 嗰樣。係啦，咁佢你砌起嗰隻嘢係咩型㗎嘛？一啲都唔重要。咁你不如攞幾十盒模型，求其攞啲嘢揾膠水撈埋一柱嘢咁咪得咯。 明白。 唔使嘥時間砌㗎，其實。 咁啊，系啊，咁啊，唔系，咁啊，嗱，咁佢今次呢个就有啲，佢上面就都坐咗个高达嘅，今次就即系有个高达嘅人喺啊驾驶镜，系啦系啦，几靓嘅呢个，佢好出，好多人围住影相。 即高达就加翻上去嘅啫，个卖点系嗰架电单车 咯。但系佢个比例做得好，即系佢个车个比例同嗰个高达啱嘅，即系唔系话夹硬发觉个人啊大咗咁样又唔系嘅，系啦，个比例攞得几好。咁、 嗯、 啊，除咗呢、這个，我啊即系好快咁讲啦。咁另外佢有个红色咧，搵啲高达砌咗条龙出嚟嘅，即系一只好大只嘅机械龙咁样。咁呢个 又系用好多件啦， 系啦，好多套件，但系嗰只就好大只嘅。即系如果阿基拉嘅系只手掌咁大咧，佢呢只我估就等于半只脚咁高。 咁大啦， 系好大只。 除咗件多之外咧，仲要计你用咩价钱嘅件嘅。 哦， 即系咧，其实你差唔多，你行埋去咧，你就可以帮佢计一计佢呢个。埋單用咗幾多錢嘅嘢啊？ 哦， 啊、即係你隻嘢係用 PG 嘅件細，同你用 HC 嘅件細已經唔同啦，係咪？係咪？咁你其實你就可以將佢逐件件啊，即係你當 LEGO 嘅啫嘛，你咪逐件計翻而家呢壇嘢，即係佢用咗幾多錢買模型咯。 明白。 如果你俾人睇到係咁，其實一件好小家、好肉酸嘅事嚟㗎。 哦，明白。好。 如果啲評判亦都特別偏好。中意啲咁嘅作品咧，其實呢啲其實喺模型，如果你是一個正式嘅模型比賽嚟講，其實唔入流嘅。你唔好同我講，你揾一大堆嘢砌起上嚟嘅嘢就係好啫，咁有乜關係咧？ 明 其實冇關係，因為模型比賽其實你可以將呢隻嘢你就咁砌起佢嘅啫。我冇點樣話大改特改，但係我用我模型嘅技術，將佢砌到好靚。咁呢個真係模型比賽嚟噶嘛？即係咪一定要大改特改，或者要睇到砌到鬼五馬六？咁我不如下次我搵一大堆唔同高大嘅模型件，大大小小砌个 Death Star 出嚟啦，好冇？ 系，明白。 冇意义噶，我唔难砌嘅，我一个球体啫嘛。 嗯， 系嘛？冇意思嘅，即系你一味件多啫嘛，系嘛？ 明白。好，咁啊嗱，我明嘅，咁啊呢个唔使再咩啦，我就反而我讲啲我觉得靓啦，嗱唔好理啊大会入唔入围啦，系嘛？咁样靓，我觉得仲有一个咧。 你觉得靓系边只？ 即係譬如例如特別就係啦，不過呢個咧就寫住叫九頭龍閃，佢往自己雕咗個字，擠咗喺一啲咧櫻花樹，即係當然係模型樹啦，上面又企咗個高達，咁個高達就揸住把劍，咁啊好有動感地揮緊個 劍。扮曬劍心咁啊！ 係個方就係咁咯，咁啊所以加咗個字，咁另外最正佢啊真係咧有啲水晶，即係嗰啲透明膠嗰類質地，就有真係九個龍頭。 嗯 咁啊，爆緊氣咁喺啲地下度，咁啊，連埋個九頭龍閃個字都幾靚嘅，不過唔入圍嘅。 你呢個係 嚇？係但係幾靚嘅出嚟個效果。咁另外咧，係再嚟就有個真係入圍啦。咁啊， 本體砌得靚唔靚先？嗰隻機械人。 我都型啊，但係我唔係話好即係小睇啊，鬥得靚。 我都 係啦，我稍後貼出嚟啦嚇，俾你貼咗你。 好啊好啊。 都靚嘅，即係佢幾有白氣，黑黑地色咁，又有啲好似著住。 即係我而家咧，成日都見到好多數組啊！真係唔好意思啊，真係。 哦，佢又唔係掃組，佢呢個真係砌嘅，亦都有啲改裝嘅。 我完全唔明，即係掃組點能夠可以參加呢個門比賽？ 係好，咁第二個就真係入圍啦，呢、這個。 咁問下咧，如果掃組去參加門比賽咧，我攞啲模型件成件插喺度得唔得？唔剪出嚟，成件 A 件、B 件、C 件得唔得？可唔可以參加門比賽？唔係，我當插花喎、啊，你明唔明啊？你知插花都係插噶嘛？我插嘅角度同我擺嗰樣嘢好有 design 喎，得唔得先？咁算唔算模型先？我覺得冇分別嘅，你攞掃出去同我攞啲模型，即係攞啲模型嗰成件啊，攞去當插花咁就係冇分別嘅，我同你講啊， 好，咁樣嗱，入圍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入圍喎，咁佢咩咧？佢砌咗隻螳螂出嚟，即係意思即係好大隻機械螳螂，咁而個螳螂入邊核心咧其實係騎住一個高達嘅。咁佢咪騎住，即係個高達似好似咧強化外骨骼咁樣，就著咗件螳螂裝甲。咁如果螳螂做得好有層次，亦都好有質感嘅咁樣。咁呢個就優惠作品嚟嘅，咁樣。咁 又好多件砌埋啦， 係咪？好多件砌埋嘅。咁另外有個咧就唔入圍，但係就好幾創新嘅。佢有個名咧叫羅馬假期，佢係一個夾嚟嘅，即係個咧好古色古香嘅皮夾。個夾打開咗，入面就有個有啲人喺度，個人入面就有個馬莎同佢結婚嗰條女叫咩名字？我都唔記得。 冇佢結婚係邊個叫？ 係啊，娜娜啊嘛。 想結婚嗰、那個應該話係啦。 黑妹嚟噶嘛係嘛？ 係啦，黑妹藍頭髮嘅，著件好似雅典娜咁樣嘅衫嘅，佢就企咗喺一個好似有雅典娜希臘感覺嘅神殿。 佢就疑似搞緊婚禮嗰下咧，後邊有個渣鼓，但係就爛咗舊化咗嘅渣鼓咁樣。咁、就去佢似係用個 gap 咁樣表達緊一個場景咯。咁、出嚟個效果我覺得幾好嘅。咁啊，咁幾、即係幾另類咯。即係通常啲人都係睇機械。 呢啲咪呢啲啊，通常都唔入 唔係啊，唔入位嘅。 即係你有真係有 design 啊，真係有心思啊，真係嗰啲你不如慳翻啊，即係 係啊， 唔好入圍嘅呢啲嘢 咁樣。咁啊，跟住再好快去啦。咁另外咧有一個我又覺得幾過癮喎，佢就入圍喎呢個又。嗱、呢個入圍就唔係大件喎，佢就咧揾啲高達砌咗個咧好似 D 即係Overwatch 入面 DVA 嗰、那個。 即 係我唔知邊個，即係好似有啲似 公公公機甲咁啊， 係啦，緊身衫女仔騎住咗個機甲，但係今次個機甲咧，佢係走流線型，而下面有個轆嘅，但係得一個轆嘅啫，即係單轆嘅未來電單車，藍，佢仲係湖水藍，就襯只熒光橙咁樣嘅色通，上面騎咗條女嘅、但係條女咧係有著裝甲，有啲咁高達化咗呢條女，咁都未算。隔離仲有啫， 即係阿文內啦，係嘛？係 啊， 估因為如果唔係，你都唔會攞去參加啦，係嘛？ 冇錯， 但係淨係得呢啲高達女嘅啫，咁冇細啲㗎啦。 咁而隔離仲有隻哈魯，咁啊哈魯亦都變咗藍色同橙色嗰個配搭嘅顏色嘅，咁樣我覺得出嚟嘅效果 OK 喎，即係好特別嘅。咁佢入圍嘅呢個人係啦係啦，佢唔算係好多機件嘅，即係唔係嗰啲好大嚿嗰啲咁，但係 OK， 我覺得個 design 幾好，咁啊稍後我貼出嚟啊得唔得？咁跟住。除了呢隻咧，我有隻我一定要讚啦，但係唔入圍。但佢做咗個好大嘅場景，就模擬呢、這個我懷疑係ICC 即係叫咩？最香港最高 Sky 一百個等叫 ICC 定 ICF 咁樣記得。咁你記唔記得 ICF、ICC 個頂咧？佢係好似有啲一條條嗰啲，好似一梳梳，好似把梳咁樣嘅、 哦，好似有爪咁樣。 係啊，爪嘅嘢噶嘛，佢就做到呢個借 ICC 嘅最頂層嗰兩層，然後上面企咗隻黑色嘅高達。咁而佢做到個隻高達改到變咗好似 Batman 咁嘅，咁佢個副題就叫 Batman 高達在香港。 哦 ，OK。 幾個人？ 即係佢主要砌嗰、那個嗰、那個樓係咪？ 唔係，但係個高達我唔知佢係黑色咯，我唔知係咪佢都改咗。但係有埋披肩嘅，即係佢有個佢笠住件披肩，成個高達咁樣嘅，係咪成個 Batman 咁樣嘅？ 其實呢啲你都係當情景啦，即係如果你嗰個地係。大嘅，其實嗰隻嘢喺裏面即係佔咗好細嘅，呢啲都係情景嚟嘅啫。 哦，咁可以咁講啊，但係佢隻高達都唔細。 主要係砌係 佢淨係嗰隻高達都有，我諗有一有隻手掌咁高喎，即係我諗都有六七寸。 咁佢嗰座嘢有幾大？ 嗰座嘢大啦，對比咁我估係 咯， 係啊，即係一定我比你大過佢咯，係啦。 即係如果你話嗰座嘢相對只高達嚟講，只係個地台仔，佢企喺上面嘅少少，咁啊唔係啦，你當佢企喺嗰個少少。如果佢嗰個嘢好大，咁呢個就係情景嚟嘅。 冇錯。 咁呢個情景咁，你咪其實砌嗰座大廈先係咯咩咯？咁我想問下啦，咁嗰座大廈又有冇用高大件？ 咁應該冇啊，即係學你話齋 冇入圍啊，佢冇入圍啊， 冇入圍係咪？冇入圍， 咪咯，一定入圍啦，因為你成件嘢都冇乜用高達。佢應該將嗰、那個你話嗰座大廈係用高達剪砌嘅， 砌到咁就得啦， 咁就得啦。你直情咧唔使出現高達嘅，你成嗰壇嘢冇高達，但你其實用高達剪砌咪得咯。 明。好，跟住有個好誇張嘅，就佢叫做 Devil Gundam， 咁就一個 Gundam， 魔鬼高達， 係魔鬼高達，佢個已經妖魔化咗個高達，咁一個高達個頭上面有兩隻高達，係啦，跟住個 本身就係 G 高達嗰隻係咪？係 啊，係啊， 嗰 隻，當然佢再搞好多嘢嘅， 高達頭上面有個半截真高達啊嘛， 係啊，類似啊， 有咩特別咧？ 高達又，但係佢就做啲妖魔化咁咯。你問我， 唔係 佢好大隻嘅呢只，唔係本身嗰只就咁嘅。 我覺得佢唔 係 買翻嚟嘅，幾頂嘅， 幾頂嘅， 係 啊。 但 係 個原設計本身喺個動畫裏邊都係咁樣嘅。 咁但係咁佢係咩剪砌㗎？即係咁佢個係咪個高達大頭其實都係揾啲高達剪砌㗎？ 應該係嘅，因為佢個。个头上面有只高达噶嘛，个高达上面有只高达噶嘛，咁啊跟住嗰啲似高达件咯，但系个魔化就似系塑料咯，即系佢加咗啲妖魔鬼怪，系啦咁样。 我觉得咧越嚟越似嗰啲咧参加嗰啲即系周星驰嗰啲食神嗰啲比赛，即系其实都系揾啲唔同嘅，即系丢啲萝卜，丢啲八仙啊，我觉得越嚟越似呢啲嘢嘅，同埋嗰啲情景半碟咯，即系我做咩咧？好似参加啲烹饪比赛咁啊！我哋觉得我越嚟越似。 嗱，如果你話講烹飪比賽咧，呢、這個似啦，嗱呢個入圍嘅，亦都好多人圍住影相啊。咩嚟咧？佢一見就見到係一個砌咗個魚缸出嚟， 即係魚缸，即係養魚，魚缸冇缸，冇魚缸。咁魚缸下面就真係有魔蟹，亦都有咧幾隻水用嘅 MS。咁而咧，我跟住個魚缸上面咧，其實佢原來係模擬緊個岸啦。個岸有隻高達，好悠閒咁樣釣緊魚，佢釣就釣緊一隻紅嘅魔蟹。佢係咁樣嘅一個場景，咁好多人影相，就大家即係覺得幾幽默，又有啲功架咁樣啦。咁入面有幾多隻，我又真係數唔出喎，起碼三四隻。佢即係佢個魚缸入面都有幾隻水用嘅 MS 嘅，但我噏唔出啲名，我認得啲樣。即係當魔蟹之外，仲有啲咩水母啊？係咪叫？ 咪唔緊要啦，咁點樣喺度嘅？咁佢唔係真係倒咗個透明膠，真係 佢真係透明膠啊！ 裏邊 係啊，係啊， 佢唔係倒咗集透明膠， 係玻璃咁樣咯， 玻璃箱嚟嘅。 玻璃箱 系啊，咁佢点浮到喺度咧？嗰啲魔蟹我就想问。 搵啲胶丝笃住佢。 有胶丝笃住嘅 ，O K。 系啊，个面就似做翻个海个 texture 咯，即系有粒特有波纹噶，有啲 冇乜特别。 系咩玻璃胶？ 以往都有人做嘅，不过以往就唔系做得好靓呢一样。 系啊，佢呢个做得几靓。咁啊，呢个入围嘅。 呢 个 做得 O K 嘅呢个。 系啊，呢个入围嘅，系啦，我稍后摆出嚟俾大家睇下。 咁佢剃得靓唔靓咧？讲真，嗰啲魔蟹本身。 我覺得 OK 咯。 即係其實咧，以前咧，我哋講情景，其實個主體一定要睇得靚嘅喎。 明。 即係雖然話嗰係情景啫，即係你好簡單，你砌坦克車或者砌咩都好啦，咁你係有個戰場咁都好。咁其實咧，你啲主體唔能夠馬虎嘅。 係。 你唔可以話啲樹砌得好靚啊，嗰啲爛屋砌好靚，但係就求其掃到個坦克車劈喺度 唔得 嘅。唔得嘅，咁但係咧，而家我成日都見到咧，佢哋嘥好多功夫喺度搞個情景，但係隻嘢掃掃，或者佢求其噴浸瓦油咁嚇。 嗱呢度咧就有部咧嚇、啊、疑似係掃掃嘅高達啦嚇，咁、啊、咧就擺喺度，咁咧但係佢隻手咧就爛咗嘅，啊啲手指嚇，咁、啊、咧、啊、有啲人就唔知咩事啦嚇，咁、啊、但係個作者自己走翻出嚟講咧，就其實佢係。扮翻啊！呢、這個香港咧，咪之前展出嗰啲比較大啲嘅高達，係、 哦、 啦，掹斷 咗 手指，係啦。 哦，即係佢砌翻個時代廣場出嚟，係嘛？ 咁佢又冇成個時代廣場砌出嚟，佢淨係砌咗呢部嘢啫。 咁、哦、冇、哦、意義㗎。 啊 即系叫串翻呢件事咁样， 佢应该整翻几条僆仔喺度掹啊嘛，系嘛？ 哦，咁佢 佢应该整啲有啲 Q 版高达喺度掹只正版高达啲手指。 吓，系啊，其实应该啊， 掹断嗰啲手指咁啊嘛。咁你要整个 package 就要 present 到俾人睇呢个嘢嘅，你解释咁就已经冇意思啦。 系。 咁同埋最低而家佢哋有冇张纸仔啊？喺度有啲 description 即系讲下佢呢只嘢设计系咩嚟嘅？冇晒， 冇晒，都冇晒。 即係而家得翻個人名，即係以前都有噶嘛。 我明點解 人名同埋個名咯，即係你呢個模型嘅名，係、 哦、 啦，冇啊。 即 係 以前咧有唔知一百字定咩，你可以寫嘅。 好重要，其實我覺得嗰樣嘢。 係而家冇曬。 好重要，因為你要攞嚟解。 我都覺得要咯，係咯，你要解釋下究竟發生咩事噶嘛，同埋你可能你透過啲文字，你有啲嘢。即係加啲意思入去㗎嘛，咪囉係 啊， 不緊要。 即係你話你整個 design 出嚟，咁呢個 design 是什麼呢？咁你呢、這個呢隻機你咁樣改嘅時候，又有冇啲背後嘅設定呢？咁其實係坑㗎喎。你如果你三間 hobby 嗰啲係嘅要咯 ，hobby Japan 嘅啫。呢啲冇咪話啲電擊嚟，咪即係其實純粹係推產品咯。即係你 即 係 同埋 你 畫 畫出嚟開個田徑比賽，其實是 sell 我 Nike 啲產品，我 Adidas 開我就 sell 我 Adidas 啲產品，即係咁。你其實你冇心搞一個田徑比賽嘅， 係即係嗰啲嚇啲所謂名畫嚇、啊，你但係你明明見到只係兩撇色咁樣搭咗喺度嗰啲咧，咁其實佢都肯定係有堆嘢嚇、啊、去解釋啊呢撇到底係咩嚟啊，即係唔係淨係 咁啲名畫就唔會有個 description 嘅，通常嗰個有個導讀員解釋俾你聽嘅，因為 嚇 係。咁 佢唔會寫嘅，因為畢加索都唔會有佢有一百字話俾你聽，佢點樣有三個頭六隻眼嘅。 咁但係就係你如果淨係得嗰幅畫喺度咁樣，咁啲人睇完都唔知咩事㗎，係咪先？ 係。 咁你 啊，咁我諗佢都 唔 係，因為唔緊要咧，因為你以為佢個比賽都真係 care 你 啲 設計，咁而家 佢 其實佢應該唔係咁嘅，我覺得佢應該俾個 list 你咧。是你拎晒你買咗幾盒模型買幾多錢即係有個總數咁大家咪買佢咪睇邊個貴咪邊個冠軍搞掂呢評判慳返。咪即係好似我哋講嗰啲咩嗰啲鏡頭咁係咪投標咁係咪邊個價高咪捨得咁係咪因為咁啊。 咁樣會唔會啱個設定啲咧？其實係咯。 明白，好，咁啊， 下次盒嘢都唔使拎去噶啦，大家就攞个信封入落去个箱度，系咯，咁啊边个使得钱最多咁咪吓？ 今年边个帮衬得最多就嗰个赢咯。 系今年边个帮衬得最多，咪攞个头彩咁咯。 咁 即系嗰啲黑社会咧。 咁瑞华行赢硬喎自己。 咁瑞华行搞嘅，佢梗系自己唔可以咁样啦，系咪？佢梗系屈到屈尾十。用第個人個名咁樣啊嘛，咁、那個巨獎咪俾翻自己咪得咯，係咪？唔係算數啦，我都叫大家唔好參加噶，唔係啊 ，OK 啊，大家 OK 喎、啊，終於醒覺啦， 真 係 叫咗終於醒覺喎。 唉、哎，都我哋都冇講錯到，即係、 啊、 大家都開始，冇、 嗯、 白費，都知道係即係嘥時間嘅，即係參加呢個比賽 好， 嗯。 好，跟住講第啲，咁啊，另外佢就不嬲有啲叫做咧原創動漫。包括就有一個叫原創動漫人形設計比賽嘅，咁啊以往就可能都會揾啲香港人啦、學生啦，咁佢會整啲即係一個 IP 咯，咁啊今年又有冠亞季啦出咗嚟，咁我覺得幾過癮嘅。佢今年個題目叫救世英雄，咁咧冠軍組咧就係、是、似有個女仔著住套裝甲，咁、那個裝甲後面有啲似好似孭住個嗰啲咧救世為懷嗰啲古藥嗰個叫咩？嗰啲葫蘆啊，係咪叫葫蘆啊？即嗰個好大嘅葫蘆，咁但係孭住就裝甲化咗嘅咁樣，咁、 嗯、 加上個女仔，係、嗯、啦，幾個人嘅，咁呢個冠軍，咁咧亞軍組咧就有隻貓，就貓企著西裝，有啲機械感覺，但係個人係貓頭嚟嘅，咁樣，咁、 嗯、 一個咁樣叫貓男著咁樣就亞軍，咁跟住季軍嗰個咧、嗯、就有個灰機械，都機械少少機械感覺。咁但係咧就有冇隻眼係兩眼燈嚟嘅，隻手就係機械臂嚟嘅，咁啊跟住有少少有啲通訊嘅天線咁樣，咁啊幾曬白嘅感覺，咁係啦，咁嗰個。 咁佢有冇主題嘅咧？其實今次 佢就係頭救世英雄四隻字，係啦。 咁樣。 係啦，咁而佢哋咁佢有字嘅，即係入邊其實細字咧，佢有個作品介紹嘅，咁即刻稍後我擺咗俾大家睇下。 應該係咁咯。 係啦， 呢、這個比賽反而有意思。 係啦，呢、這個就有意思啲，係啦，即係俾電競 hobby、嗯。我以往去動漫節我都睇呢種好睇，咁佢其實唔止呢、這個就叫動漫人形啦，跟住就有呢個叫做四格啦，同埋呢個故事性漫畫啦，咁樣。 嗯。 咁變咗就兩嗰啲作品我都影咗相嘅，咁稍後我擺上群組啦。 不過一般人就冇乜興趣㗎啦，呢啲。 係啦，咁我就話啦，入到嚟啲人啊。圍曬打機啊，圍曬啊買嘢啊，咁但係其實正式應該係睇呢啲㗎嘛。咁我睇咧發覺就我幾時入去都冇乜人，咁叻叻。咁我影曬相啊，周圍行咧都冇乜阻礙嘅，咁啊即係睇得幾舒服嘅。 即係你講呢啲原創性啫嘛，冇辦法。 冇人睇， 冇人 care， 唔係你冇 IP 啊嘛。原創咪即係冇 IP， 原創即係咩？原創咪即係冇 IP。 明白。咁我有冇錯， yeah. 我補翻啦。頭先嗰個咧，即係有廿幾檔。聯合咗即係第二啲國家有啲品牌做嗰個 show 咧，佢個名嘅，佢叫做咧同行，行就係航行個行，得唔得？同行藝術玩具展，咁咧英文叫 BOAT，、就 B O A T， BOAT Party， 咁 B O A T 咧有各自嘅解釋嘅，譬如 T 就係 toys，A 就係 art，O 就唔知乜、哦、，B 咁樣咯，咁啊食咗個字咁啊叫同行藝術玩具展，幾、嗯、好。張 poster 都幾靚，咁、 嗯、 稍後我貼出嚟，咁、 嗯、有冇人睇啊？呢啲人 唔係咁啊，唔係佢，因為佢個檔擺得都幾個位喺後排都幾出嘅。咁、 哦、 而佢入邊都有嘢睇嘅，佢入邊有啲 figure 有成嘅，即係有啲人自己整咗啲手作 figure、 哦。 咁我覺得都多人 睇。有人睇咩？哦、 有因為佢都幾 commercial 嘅，佢有啲 brand 都幾 commercial 嘅，係、 哦、 啦，外國嚟嗰啲係係係咁樣。咁望落去唔差㗎，即係都佢唔係話真係冇商業價值㗎嗰啲，係啊係啦，有商業價值嘅。咁所以我覺得都吸引到有人入嘅咁樣，係啦。咁除咗呢個啦，咁跟住特別咧，今年佢多咗第一咧，就頭先我喺度即係叫笑啦，黃有狼就即係好似自己都未死，但係就已經做回顧啦。咁佢就好大幅地講黃有狼自己嘅生平嘅，得唔得？咁然後就講佢啲作品。咁啊，兼就一下就由嗰啲咩，連龍神都開始講起，跟住又講埋佢點出啊，天子傳奇啊，神兵傳奇啊，一路落新住龍虎門，跟住又係麗翠啊。 咁佢嗰啲咩小超人嗰啲冇講咩？即係嗰啲超人嗰啲。 我唔知啊， 咁啊，即係總之就好早。 小超人係咪佢㗎？分分鐘。 超人係咪唔似？小魔神啊啫。 即係含 唔係啊？好似又唔 係 佢，好 似唔係佢。我知你指邊個？奧特曼啊嘛，係嘛？係咪有套薄裝叫奧特曼嗰時？ 唔係，梗唔係。 啊！又香港人有畫超人嘅。 即係好早期嗰陣叫小超人，佢真係畫含緊超人嘅，但係佢梗唔係話佢係。日本嗰個咧， 就 係佢樣一樣 嘅， 個樣似咁樣。 咩 Q 版梗唔係啊？ 即真真真，即係真係等身嘅，即係 Q 人咁大隻嘅。 好多嚇，咁我唔知啦。總之佢哋以前就係，總之係抄人哋嗰啲嘢咁啊。其實你根本你就算小魔神啊，其實係惡魔人嚟噶嘛。 知係啊係啊，好多人都咁講。同埋夾硬就將佢擠落龍神度噶嘛，原本冇噶嘛。明啦，嗱咁啊，跟住我即係咁講啦。 龍神嘅嗰時未有龍神， 係未有龍神嘅，後期先再栽翻個世界觀。 後屘你變咗福龍神作，作嘅啫。 係啊，作落去啫。咁而特別再就即係咁樣叫做，我覺得搞笑就阿黃狼未死，但又搞啲咁樣嘅回顧，好鬼搞嘢。我開頭我真係以為係咪黃狼過身，我唔知 啊。 無端端 都冇睇， 有幅 車流上喺度。 但佢有自己個自畫像喎，跟住又會有佢嘅身平喎，有 自畫像又唔同車流上。 係啊，同埋佢有身平喎，即係講咗佢一段事，即係又講到自己好勁。咁同埋我 highlight 到佢最後咧，佢話咩嚟緊出年就會開啦，去杭州嗰、那個用佢玉黃玉郎集團合下所有 IP 起咗個主題公園。 哇！ 佢就話會2019啊開幕，就屆時就事業再闖另一高峰咁樣。 咁啊 真係，咁佢似乎 好 大信心啊， 恭喜曬喎！ 但係嗰個咩？即係龍虎門係咪而家唔係佢哋嘅咧？ 係買翻嘛，跟住龍虎門 買翻啦，我 買翻，跟住龍虎門咁，所以先再出《火雲邪神》同埋咩《黃蜂雷傳》啊嘛。你問我有人睇㗎？即係依一刻係有人仲睇緊《新住龍虎門》嘅，仲畫緊嘅。咁但係佢其他所有書都接曬啦，即係黃狼嘅書係啦。咁所以就 咁。咁但係內地開個主題公園，咁內地啲人熟悉嘅咩？ 唔知佢話自己得。唔敢講，但係又咁講，國內當年《神兵元奇》都好多人盜版睇嘅，即係《神兵元奇》啊，講緊係第一期，即係唔係第一期，即係第一回第一部，同埋最多出埋咩十大咩魔兵神兵，即係第二部咯，咩即係元天邪帝嗰輩咯，咁之後嗰啲乜鬼啊咩神兵問天啊，有啲創世魔 係咪即係有啲人會 cosplay 嗰啲嘢做歌劇咁㗎？即係係咪迪士尼咁？ 唔知啊， 即係嗰啲過山車啊，前面有黃小波個頭咁嗰啲係嘛？ 我真係唔知啊，講嗰啲。 咁佢係用咩？ 有啲人同你玩電光獨龍轉咁啦喎， 即係有人出嚟電光獨龍轉。 喂，呢個電光獨龍轉啊，不嬲唔使喺上到杭州咧，不嬲以前喺呢個咩常平同埋呢個咩三沙已經有得玩咧。 点玩嘅咧？ 电嗰度一定要五尾咩？买四尾就唔得嘅，俾钱五尾先玩嘅。 哦，你 真值嘅 嘢嚟嘅， 识 嗰啲乜嘢？正 嗰啲咩 咸嘢啊？ 嗰只冰火几多重天嗰啲 系 嘛？ 系啊，嗰个第七尾，系啊，第七尾先有噶，玩冰火就。 你讲嗰啲喺啲色情场所发扬光大咗啫。你讲嗰啲就 三沙一水嗰啲。 主题公园系正经嘅，即系适合一家大细。咁佢係點？係咪將嗰啲過山車求其咁啊改翻佢嗰啲名啊算咧？ 嗱，我 其實嗰揈揈揈，佢咪話電波盜龍轉咯，咁冇嘢咪即係正常嗰個揈。 唔係，我估起碼現場就好多佢嗰啲即係立體嘅人像啦。咁啊有啲即係譬如有啲嘢關事咯，即係可能我唔知啊。你話當黑鏡咁樣，跟住又夾硬話係黑龍即係石黑龍喺度練武咁咯。即係我估佢有啲場景嘅，我估。即係我唔知啊。 要睇下，我覺得係咯，即係呢個 即係佢好大信心喺杭州。咁我哋香港人啊點去杭州都咁遠？喂，你話係啲咩？ 做你香港人㗎啦。 係啦，咁即係變咗你即係全國內啦。咁又係學你話齋個 question mark 啦。喂，佢得嘅咩？我真係唔知喎。你問我，即係 即係你話佢後來佢後來有功啊，上嗰啲唔出奇。你對佢早期嗰堆嘢外地都要識啊。我係覺得呢樣嘢，即係你講到神秘元素好新啦，好厚啦， 冇錯。 咁你成個品牌。嗯，唔知啦，系啦，咪到时睇下咯，即系都蔚为奇观嘅，我觉得点都系咪？ 系啊， 好，咁啊，跟住除咗呢个咧，最后就提啦，佢另外就有个展览，佢又搞咗一个咧，就系同啲本地，即系叫咁，又系 sell 翻以前啦，即系以往嘅香港本地漫画，咁啊一扎嘅叫做 highlight 佢哋每个人个身份，咁另外叫佢哋咧，我唔知系咪应该系啲手稿嚟嘅。 咁我因為我見起碼有啲真係好瘦過，包括我成日見到啲圖果翼啊，同埋嗰啲咧嗰啲 A4 紙剪啲字啊，嗰啲封位打嗰啲網址咧，咁我真係見到有啲啊，但有啲就係印出嚟嘅。 學上次你去啊咩 Young Jumps 嗰度，即少年 Jumps 嗰啲係嘛？ 就係類似咯， 佢有啲新嘅稿， 係啦，新手稿咁樣咯。咁佢又叫香港漫畫藝術展，咁就話咧 highlight 每一個畫家。 有冇信片咧？擺埋佢抄嗰幅，即係嗰幅綠燈俠嗰幅喺隔離對比啊？ 咁啊，唔知啊。咁佢唔係借黃玉黃嘅，佢黃玉黃固然有啦，佢梗係 highlight 自己啦，有幾幅啦，佢又特別啲，人哋個個一幅嘅啫。咁但係佢咧就 黃玉黃， 即係佢牽頭啦，但係一開頭梗係叫黃玉黃噶啦。但係佢個展咧，其實就有曬嘅，即係叫做數咗叫回顧啦。當道我諗有應該25個漫畫家，咁入邊亦都有譬如有個劉雲傑啊、李志清啊，即係嗰啲叫另一啲風派系啦。咁李志清嗰幅水墨畫靚嘅。咁佢就畫咗幅好有霸氣，我都唔知嗰個咩角色嚟嘅，有個人喺度打緊嗰個劍嘅咁樣。咁 好似劉金融嗰啲啊， 係啊，我唔知。 唔係啊，佢畫好多啊， 佢。係啊，佢畫好多噶嘛，李志清係咯，係咯，畫好多金融嘢噶嘛，係咯。咁類似咯，咁啊跟住都唔係淨係，起碼都即係唔係淨係見到玉郎派系嘅人咯，即係喺呢個展覽入邊見到有肥良啦，亦都有譬如方志德啦，咁跟住仲有即係好耐之前嗰啲柏迪啊，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即係都幾日系嘅啦。咁啊，跟住司徒劍橋嗰啲緊啦，邱福龍啲緊啦，咁跟住就一紮又有岸南啦，又有牛佬啦。咁 岸南都有啊？ 係啦，鄭建和都有。咁啊， 一啲人咁識唔識係咩嚟啊？岸南周記喎，大佬。 岸南周記係啊，但係我覺得又 OK 啦。 不過咁講，而家啲人連呢度我想以上講嗰堆人都唔識㗎啦。係 啊， 呢啲係 河底都唔識，咁啊即係變咗食煙啦，係啦。 温拿仲更加大鑊㗎，呢啲其實。 咁啊，講真的，我都係可能認識咗八成唔到啦，我估。 哇，咁好犀利啊！ 咁新年都有睇嘛？ 我其實冇乜點睇喎。 你已經 八 成嘅，你已經勁噶啦，即係你嘅年紀照計， 但 係 其實我唔睇過 漫嘅。你得親嗰班啫嘛，你舊嗰班收結曬。 但係我都叫知道有啲咁嘅人啦。 都知道有咁嘅人，係 冇錯。 都雖然唔睇粵劇，不過都聽過有嗰班。嗰班咁嘅老官咁啫， 老官 係 啊，你要帶咁。係 咯，都聽過我哋有啲名咁啫，係咯。 係咯。咁就咁啦。咁你問我嗰輩，即係嗰個展入面最啱啊，已經要數到去。 卡薩。 哇！真係冇，我真係你話即係和仔咯，最啱最啱。即係如果輩。 最啱應該係和仔㗎啦， 照計。係咯，和仔咯，鄭建和咯，即係如果即係最啱，而又叫出名嚟計，係啦，係啦，係啦。 嗯，唔系啊，冇邱福龙咩？哦，你讲个人，你讲个人，欣 ，OK，明白。 咁辈份计嘛，辈份计和仔叫第三辈，第三代嘛，即系叫第三辈嘛，系咯。又跟过肥良，又跟过，系啦，系啦， 即系野狼与马里嗰个 啊，系 啦， 即嗰个系啦，嗰个郑建和啦。咁啊，就咁啊，咁我基本就睇呢啲。咁你话我买嘅嘢咧，我就自己就真系已经尽量我都想揞钱，我都买唔到嘢。咁但係咧，我就第一買咗大裝銀絲啦，第二我買咗咧東立就不嬲出。 唔係你有買啊？你咪食咗個好靚嘅日本嘢食咯。 係啊，冇錯。係啊，咁我就我另外我就買東立啊，不嬲出咗本 One Piece 嘅雜誌啊，唔知知唔知？我嗰時去完日本我都講過，咁 One Piece 唔知幾多周年啊，出咗三本雜誌，咁就 One Piece 紅色、黃色，跟住好似藍色定綠色啊。咁但係佢就冇中文版嘅，咁啊好耐之前半年前啊，紅色第一期咧就譯咗中文版，係譯得 OK 嘅。咁亦都係啦，今次佢就終於出第二期啦。咁但係第二期同第一期相隔差唔多八個月嘅，係啊。咁我唔知點解搞咁耐。咁但係日本出曬啦，三本即係已經出咗好耐啦，出咗差唔多我諗有大半年。咁但係中文版就啱啱黃色就啱啱東立得埋。 台灣攞過嚟嘅啫。 係台灣東即係係啦，台灣嗰邊譯嘅。咁佢都係用台灣名嘅，即係入邊係用翻路飛啊。 唔同嘅咩？ 哦，老夫咁咯， 唔同唔同。台灣路飛唔同，台灣有啲名唔同嘅，譯名唔同。 係 㗎， 係。主角嗰幾個一樣，有啲配角 係 㗎。 哦， 佢人引得多啊，後屘好多都唔同嘅。 明白。 係啊，係啊。 因為我成日以為呢啲係統一咗㗎啦嘛，已經係咯。 哦，唔係嘅，因為台灣佢可能會用啲國語嘅拼音啊 嘛。我知啊，但係因為我哋後屘睇嗰啲已經係睇台灣㗎啦嘛，一開始即係冇咗話香港譯嗰版本㗎嘛。 不過路飛都算舊，我估路飛係咪呢個 band 都算舊，係咯，仲可能有咯。我估而家新嗰啲就應該係跟台灣。 都叫舊， 唔係，但係唔係啊，温啲紅帽十幾年啊嘛，即係有十幾年啊嘛。 喂，但係都已經係，我以為已經統一曬㗎啦，係咯係咯。 即係嗰陣時可能仲有香港嘅人自己翻譯咯，但係我估而家新嗰啲，譬如咩《我的英雄學院》啊，《一拳超人》啊嗰啲，我估真係跟曬台灣嘅。系啦，即新嗰啲就我估系啦。 唔系你夏拿嗰啲肯定系啦，咁你夏拿本身已经系入系呢个国语发音啊嘛。你要用广东话就系沙拿啦，唔系夏拿啦。 系。 即系佢啲夏乜夏物嗰啲咧，即系包括呢个福尔摩斯夏洛特啊嘛，大佬。 系。 系咯，咁你入呢个夏字头嗰啲都几乎系国语啦，系咪？你都知道啦，系。 咁啊，另外如果你話講下其他啲啦，外圍就一樣係佢都係想做兒童生意嘅，咁所以咧喺最偏遠咧都會有個啲彈彈跳啊，有啲攤位遊戲。咁但係今年咧佢就揾咗 B 得做個整體包裝，就冇以往咁恐怖，因為以往啲彈跳好鬼恐怖啊，即係真係啲康文署嗰啲咁咩無釐頭整個堡壘啊，咁又整嚿老花柱咁好核突嘅。咁佢今次又叫 B 得成嚿嘢一個 brand 包住，咁我覺得靚咗嘅，即係亦都啲僆仔又都開心咗。 咁有個卡通公仔㗎裏面 佢係全部 D 得囉，即係嗰啲彈彈跳入面都係大嘅 D 得囉，跟住然後就又有啲 proof 啊，嗰啲攤位又係全部都係 B 得嘅，即係成個主題係 B 得，咁我嚟玩又拋銀啊，又唔知懟咩懟物咁樣，咁都幾多嘅。咁另外俾錢啊， 咩嚟 嘅嗰啲攤位 係咩嚟嘅呢？ B 得上咩？ B 得係一個類似黃色鴨嘅， 即係似當年喺尖沙咀嗰隻 好大隻鴨嗰隻， 唔 係 嗰 隻， 唔 係 嗰 隻， 唔 係 嗰個 design 嚟嘅，呢個香港， 即係總之係一隻類似咁嘅嘢啦， 係啦，類似，係啦，係啦，即係似 有腳 嘅鴨， 有腳 游水鴨， 即係佢整唔到啲海賊王啊，或者第二啲就整咗呢隻，即 係 點都有隻 character 啦， 冇錯。咁另外我特別 highlight 咧，不嬲當嘢咧，我嗰陣時都及住佢喺動漫節入邊咧，即係以往幾屆咧都幾賺錢。佢咧就係、是、一個香港公司都，即係嗰陣時同我哋都有啲生意來往，略識一二入邊啲人啦。咁佢咧專做叮當 I T 嘅，得唔得？佢、今年咧就強化自己，佢就先嚟攞咗蠟筆小新呢個 I T， 咁同埋咧就出咗好多精品啦。佢又攞埋呢個熊本熊。咁當然咧，熊本熊不嬲啲人都話，其實熊本熊最早啊，唔使攞噶嘛。係啦，係啊，即係只要你講到佢係熊本熊，佢願意俾你用噶嘛。咁但係後期咧，就我記得已經兩年前個叫做，其實除咗動漫節咧，不嬲一月咧有一個叫做國際咩品牌授權展，即其實係啦，即係呢個先係業界 B to B 會去。咁好多喺年頭已經傾曬啦。咁我記得兩年前熊本熊已經俾一間公司攞曬啦，即係熊本熊嘅所有香港周邊就一間公司接曬。咁不嬲都唔知嗰間公司邊個。咁而家我就先知原來就係叮當嗰間公司攞咗。咁佢就配合熊本熊、叮当、蜡笔小新，咁而三个 叮当啦，系嘛？ 系啊，哆啦 A 梦 ，sorry， 哆啦 A 梦，咁啊变咗出咗好多嘢，咁我觉得又几好、啊，即系佢又搞得叫做有声有色、啊，即系啲周边都唔系好垃圾，即系又唔系话会鸡肋，见到扯，即系好似 Hello Kitty 咩乜鬼都有咩 咁嘅咧。其实佢例如出啲咩？ 好多，譬如熊本熊就好多，譬如揽枕啊、热水袋啊，又有文具啊。我叮当啊劲啊，叮当咧嗱，基本嗰啲唔等使嘅，一粒叮当摆度啊，梗有啦。佢今年咧 highlight 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叮当品牌嘅咩鬼嗰啲叫咩啊？即系日本好兴嗰啲咧。撳幾粒掣，跟住就會列印啲膠紙出嚟，跟住就俾你貼嘅咧，即係嗰啲叫咩膠紙叫名啊，係啊係啊係啊，好似帶即係叫咩帶毛 帶嗰啲， 係啦，類似佢就玩呢嘢，但係就佢就入倉頡輸入法嘅，你就可以打中文嘅，咁佢都係一個咧好 Q 嘅成個叮當咁樣嘅法寶嘅嘢，但係就有曬叮當啲 IP 喺度噶，咁然後就撳掣就會可以印啲中文字嗰啲嘢俾你黐，咁嗰條貼紙又係叮當嘅咁樣。 OK， 咁啊叫叮当嘅，唔知道我唔知道叫咩标签机定唔知道叫咩，但系个样靓嘅，亦都唔系贵啊。几多 毛咧就系特字嘅，即系个字凸起嘅。 系啊，佢都系噶，佢都系。 咁而家后屘嗰啲咧就系佢唔系 嘅， 佢可以胶纸平。 哦， 佢而家都系凸， 佢凸噶，我记得好似凸噶。 哇，佢都系凸， 系啊系啊，几特别噶，个 texture 几靓嘅，佢出嚟咁样。咁 啊 highlight 呢个 就咁印个字上去都有嘅，而家即系唔系凸嘅，胶纸咁样。 咁另外仲有就佢有幾嚿咧，就將個個呢個叫叮當咧木雕咗佢，即係叫做木雕化叮當，即係木雕化哆啦 A 夢，係啦。 咁啊唔平啊，千几蚊一嚿嘅。 白象 啊 嘛，白象。 系啦，系啦，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嗰嚿啊吹鸡啦，因为佢木成嚿嘢木咗，咁我啊唔觉好吸引。 哦。 咁样就摆咗几嚿喺度。 咁、哦、佢因为佢冇出限量版。 系啊，佢应该系限量嘅。 佢应该出吓？佢、哦啊、有限量咩？ 佢系啊，因为佢唔多嘅，应该个产量，我估过。 佢、哦、要写住噶嘛，有个 number 咁 样。要写住限量版先得噶嘛。 佢限量，但唔写唔得噶，一定要写限量，即系咧下边咧系一亿件咁都冇所谓嘅，系啦，即系十亿件都得，系啦，咁啊， 就抢啦， 咁啊有个 number 编号，咁啊即刻有啲南亚裔会排队嘅应该，咁啊 系咯， 系啦，咁啊佛像呢下嘢就不嬲有出嘅，咸蛋超人哋都有出啲咁样奇怪嘅。 Okay. 咁你可以叮当都出一个可以供奉嘅版本， 系。咁另外佢 highlight 咧有个好劲啊，接受预订嘅啫，但系现场摸到实物，但系你冇得买走嘅。咁、哦、一嚿咧就系、是、大熊。 底裤一条系嘛？ 一号一嚿啊大熊，一嚿就哆啦 A 梦啦，一嚿咧就系阿纪安，一嚿就哆啦 A 梦揸住个诚实豆沙包，同埋有竹蜻蜓嘅。咁呢四嚿嘢咧几钱咧？平均嗱最贵咧，我估唔到喎，最贵系大系纪安喎，纪安一嚿咧4800蚊。 大嚿啲系咪会唔会咧？ 嗱，佢就几大咧？喺现场摸咧，我谂佢摆喺屋企啦，由地下计啦，去到我个胸啊！ 哦，都米半嘅咯，差唔多 一比一公仔啊，所谓嘅。 咁我又唔系一比一嘅，我谂二比一啩，咪即系一比二啩。 唔系，咁你几多细路仔嚟嘅啫嘛？如果佢都去到你心口， 几安到我胸、啊，即系叮当都到我大概接叮当就矮过几安嘅，咁到我谂到我肚脐。 应该一比一噶啦，你讲我 系。系噶。哦，咁 因为佢系细路仔嚟噶嘛， 佢成日认住大雄啊，纪安好大只噶嘛，企出嚟。 唔系，咁啊大雄啦，大雄一个。 大雄就接近就系、是、即系矮咗少少咁咯，即系又到我到我胸心口。 有冇米半啊？ 咁啊冇米半就米半到我。 佢哋小学生嚟嘅就大佬。 冇米半。所以我谂佢有少少缩细嘅，未必一比一，可能唔知会唔会一比二定一比一点五咁啊。咁但系唔平嘅，都系一嚿大熊就讲紧咧3300蚊一只。叮当就 系咩上晒色嘅？ 系上晒色，就直头我谂我摸上手个感觉似搪瓷嚟嘅，直头重嘅、 哦， 即系有晒彩色噶，好似个感觉。 几钱啊？几钱啊？ 搪瓷3300。 咁都要啦，如果你去到咁大嚿嘢、 啊，哦，咁可能係啊，你專業你就知，佢其實靚嘅，你問我， 唔係貴添啊，老實， 係啊，靚噶，即係個感覺你一定會摸，會影相。咁但係我咁講，而家以香港嘅地產霸權，邊條友屋企會擺到嚿咁嘢啊？ 冇嘅，呢啲我諗係當係鋪頭咧買嚟做 display 啊，或者做裝飾嘅，就唔係屋企嘅。 知道。 不過有時啲人屋企都有時會擺只一比一 RDD2 一隻咁都擺到嘅，或者一隻 Iron Man， 我都見過你睇嗰啲窩羅窩羅，我見有人擺。 系 咁当然你系先有嗰个落窝先有得摆啦，系咪？咁你摆一只 OK 嘅，你唔系摆到成窝系啊嘛。 嗯，冇错。 好， 有个 corner 位咁有一只，咁几靓嘅会系咯。 咁咯，咁 so far 我觉得个叮当呢个档同埋佢配合蜡笔小新，咁蜡笔小新出咗好多咧，又系同即系佢熊本熊喺中间啦，叮当系隔篱啦，咁佢两月边我见嗰啲周边唔撞喎，佢又几好，佢统筹咗，即系譬如水杯。熊本熊出咗水杯咧，第二啲檔又唔會又有叮當水杯嘅。咁佢特登避咗，即係盡量又做到，可能嗰邊又多啲家庭用具，熊本熊呢邊可能多啲男女朋友嘢，咁啊蠟筆小新啊多啲小朋友嘢啦，咁樣即係有啲定位嘅都。咁我覺得佢整體個 proof 都幾靚嘅。咁同埋蠟筆小新咧又估唔到咁多商品，而又真係幾多人買喎。我成日以為蠟筆小新勾咗啦。咁因為佢話佢未來有套新嘢叫蠟筆小新功夫小新啊。 係啊。新劇場版啊！ 新喎，新嘅劇場版咩？友情動作、熱血大作戰咁樣，唔知咩嘅。咁啊，咁可能咁樣掀起啩。但係事實我又估唔到啊！不小心真係咁多人，即係仲要後生啲仔女，就攏埋佢啊，揀佢嗰啲無厘頭嗰啲小朋友嘢咁樣咯。 嗯， 唔 啦，可能仲有啲戰格 feel 啊，蠟筆小新始終。 但佢個樣又係咁樣，又係即係影印佢個小新個戰樣咯，跟住有啲屋企人嗰啲樣。 佢仲有冇攞嗰啲嗰啲畫大象嗰啲嘢喎？做下啦，冇啦，係嘛？ 冇。 唔係佢唔會拎出嚟嘅，你哋 又又分分鐘俾嗰啲淫審處又走嚟啊！ 係咯，即係啲道德人士又入嚟，又要拉人封艇。 佢應該連同呢個小飛象一齊玩，係咪？ 即系小飞象就摆喺， 只小飞象咁、你点理解都得，系咪？ 咁数翻系啦，咁啊最后咧，佢仲有只熊本熊好大只喺度，咁我都同佢影咗合照嘅， 都几似啊， 大卡位，唔系就真系一只固体嘅熊本熊，但系就一比一嘅，即系真系人咁高。 系啦，咁好多人可以揽住影相。 都硬嘅， 硬嘅，系啊，硬嘅，就好稳定嘅。佢就个红宝同埋佢啱啱浸完温泉出嚟。 妹飞礼啲女仔嘅呢只， 系啊，呢只妹，系一只妹咁。咁至於你話人扮呢，我就估唔到，我就見全場冇乜 coser 啦，咁但係佢官方都有啲人笠住啲公仔喺度行㗎嘛，咁我竟然見到功夫貓黨，咁我真係我我相信冇乜邊啲話噏得到佢名 字。有係 白色嗰隻，真係唔知點解無厘頭有人笠住，即係大會嘅，咁喺度行，咁好多人我就見啲僆仔就話：，哎好得意啊！呢只咩嚟㗎？ 咩嚟咯？ 係 唔識嘅， 我真係睇到好多人喺度問。咁我都好難解釋俾人聽，我話功夫貓黨，我覺得得四隻字啫，我相信都冇人會勾到啲。 咁但係佢係好大隻㗎，好大個頭。 人笠嘅係啊，即係笠落去笠上身。 大頭公仔咁樣。 係咯，Q 咗係啊 ，Q 咗嘅個頭大咗嘅。我稍後可以貼上嚟，又係係啦，我影個相嘅咁樣係啦。 咁但係佢功夫貓黨唔係因為三隻嘅咩？ 係啊，但係得一隻啫，見來見去。我嗱可能我見唔曬啫，我唔敢講。即係我 有隻女，跟住有一做一隻係個 friend 咁樣噶嘛。 係啦，紅色噶嘛，女跟住藍色噶嘛，佢個 friend 係啊，三隻噶嘛。 高達貓機械人， 係啊， 機械人咁樣啫。 係啊，冇錯冇錯。同埋最後有冇得合體噶？功夫貓講冇得合體噶。 我唔記得啦，好似就咁冇，好似就咁上一齊上揸，好似啲戰隊啲人咁，好似好多好似。唔記得啦，冇睇曬啊，就睇一集半集。 太耐啊！ 搞笑嘅啫嘛，係咯，但係呢隻嘢好舊噶咯，啲人。 係啊。我都覺得，同埋又唔係話喺香港 hit 過，即係有播咁解咯。咁你恆河沙數大把呢啲嘢啊，無釐頭咁佢整隻功夫貓黨都我覺得噏曬頭。 唔知點解，即係可能有人 IP 咗呢隻嘢出咗啲嘢嘅，我估。 但我現場又唔見有任何啲佢嘅嘢賣喎。 即係佢個檔好偏僻咯。偏僻到你行個圈都冇，唔見唔到。 見唔到。 係。阿明講咩啊？ 有冇個炮台寫佢？有冇個炮台寫佢哋三隻嘢出嚟啊？ 有炮台寫，大佬嗰隻嘢都要 open 曬嘅，仲有個炮台寫咗出嚟，大佬。咁你嗰隻高達機械要跟翻比例啊！真係今日真係咁大先得。你嗰隻高達貓機械啊？ 咁就咁啦，蘇格蘭咁啦。咁啊，最後提咗 Marvel 啦。咁啊 ，Marvel 即係唔係 Marvel 即係 Hot Toys 啦。咁就滿足嘅，亦都我覺得值得入嘅。Even 即係如果聽眾未來仲會去，即係依幾日仲去咧，雖然排得耐，但係值得入。咁我諗個攻略就好似我咁嘅嘢啲咯。你到到最你係最尾嗰轉去，咁你夜晚八點九點 嘢就賣曬㗎啦。 係嘢賣曬啦，但你入去參觀，咁佢就一比一嘅人偶展，就真係靚嘅。咁而又乜都有嘅，齊曬嘅差唔多咁多隻，係啦。咁而入面 highlight 特別啦，即係細嗰啲啦，會見到佢。即係賣緊嘅， 齊曬意思係齊曬咩咧？ 齊曬咁多隻咯，即係咁多隻超級英雄咯。即係簡單嚟計，由美國隊長數到，即係 Iron Man 數到去而家 Doctor Strange。 咁佢有冇出啊 DC 嗰邊嗰啲啊？ DC 嗰啲就冇一比一，但係就喺入面嗰啲擺出嚟即係賣緊嘢咧，佢有沙窩，亦都有MIB， 有 John Wick， 有 Matrix， 亦都有係啦，亦都有 DC 神奇女俠同埋小丑 Batman 都有。咁特別嘅，佢有一個就係草木嘛，係啦，即係之前都有群組影咗相，草木 嗰個戲完全唔同樣㗎嘛， 我都覺得係有啲個樣。 呢個係反而似係， 但佢個身軀個 texture 做得好仔細嘅，即係呢樣嘢要讚嘅。咁但係個樣係有啲怪嘅，我都覺得。 反而你覺得呢隻有啲怪？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 唔係因為個戲入邊仲怪啊！ 好生硬。 呢個樣反而正常啦，真係冇咁大啊隻眼啊！ 我對有期望啊，唉，不過又冇得啦，即係最驚就到時慘不忍睹 嘅 慘。好啦，咁啊，分分有冇補充啊？ 我分分有補充，我講曬啲， 講咗好耐啦。 好啊，都係見到你咁上緊嗰啲咯，因為我願意入去就睇下有咩玩具新產品嘅，我嘅。 哦，結果就冇乜嘅。 點知就係非常失望嘅，因為我記得上次我同阿新啲去嗰個咪 C3 嚟嘅嗰個。 是 不是哦，咁 C3 本身就一定會有啲新產品， 我係多好多啊！我 係咁一定啊！ 我真係撈亂咗啦，我依張兩個，咁我形象係咁多嘢嘅。 動漫節就唔一定咯，即係佢可以可以冇 啦。有啲失望咯，咁咯。咁就係不打頭先咁樣。 咁但係咁啊，咁紛紛有冇上去同人嗰度咧？ 好啊，因為我走嗰陣時咧已經刪咗啦上面。 哦，係 啊，佢又早刪啲， 係收得早啲㗎。係 啊，佢又有幾多 八點半㗎。係。下低係收九點㗎，係。 咁佢真係當完當你班友 上去玩同人，你就上去玩啦。 已經刪咗啦，已經。 嗯，即係演第二個活動嚟嘅，其實根本嗰、那個。 係 啊，另外一件嘢嚟。 另一個 show 嚟一樣嘢。 係啦，斷裂咗，咁我變咗唔慣咯。 係，咁我就諗住入去咧，就睇下有咩新玩具睇嘅，點知就令我非常失望咯，因為基本上就冇乜嘢新嘢展出到。係。咁我諗住啊，啱啱出個有資料就有個超合金 D X 嗰個維基利噶嘛。V1 咁諗住有實物睇啦，點知又冇喎、啊？佢淨係展出咗個、新劇場版《鐵甲萬合》嗰個模型， 變出嚟填咗個 萬合俾你睇，連二號都冇，淨係得個一號。咁、 嗯、 我就幾失望咯，對我想睇新產品嗰方面就 冇啦，冇啦，冇啦，係啦。 嗯 嗯，係啦，就係咁啦，冇乜特別。係 啦，冇乜特別啦。 嗯，係啦，好，好、啊、咁差唔多啦，係咯，我話講好耐啊，又話講一陣。原来都好多嘢，好有冇冇补充？ 冇啦，冇啦， 够晒。 嗯，即系下年搞好啲咧，叫个搞手嗰边系咯。 系啊， 系啦， 好多问题咁样系，唔系佢搞到我觉得佢当花市啊！如果你咁讲，有人闹，有成几百个问题系，系咯，当搞花市咁搞好似。 嗯， 好啦，好，咁冇啦，冇嘅补充，好啦，再讲下第啲话题啊。 好啊， 好。